开始啊，那个楞严姐一直复习了很多次啊，讲这个一切法本如来藏。其实这个就是佛陀啊，他一直一直啊，不管他这个他在这一期的应化身四十九年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啊，不管你是说三十五十说说法也好，或者说三十说法，就是三个时段或五个时期啊，或三个时期说法，其实最重要有一个概念，尤其是中间这二十二年这个空性，他一直只是他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讲这个空性啊，真正的实相，他想讲出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真实存在的是这个如来藏、哦、我们凡夫以为我们原本以为存在的这个宇宙世界、啊、所有一切的万法其实那个东西不是真实的他想介绍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真实存在的是这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 啊比较复杂的地方、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我觉得一直啊就是这整段就是或楞严经吧他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啊它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面相它的相状比较特别、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奇怪比较特异比较特别它什么样的相状呢就是这个如来藏的相状啊是没有固定的相状它会不停的在变化的一个相状、啊、它是随时出现随时消失随时出现随时在变化随时在、消失这个就是如来藏它的相状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相状这个是我们比较摸不着头绪的而它的相状啊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一直在变化而因为一直在变化它那个速度之快你根本没办法掌握所以它当初出生好像你看到那东西感觉它出来的时候它随处就灭迹为什么就没了呢因为它马上就变化了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东西了、哦、所以它当初出生随处灭迹你根本没办法掌握这就是如来藏的面相这个东西、啊、是我们需要去理解这是佛想说出来的、哦、所以他说告诉你如来藏的面如来藏唯一真实的是这如来藏而如来藏呢它就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哦、它的面相是什么它的相状是什么就是随着不同的因缘一直在变化你抓不着它的所以说它是虚妄因为它根本的 moment 它发生它已经发生改变或已经没有了那这样的东西你能说它存在吗不可能啊所以凡夫为什么痛苦就是他一直想要抓着如来藏随缘所变现出来那个相状那个面貌或者那个面、或他的那个样子虚妄好像虚晃一招那个样子我们一直想要抓住他这个是我们痛苦的地方所以啊这个五蕴啊一切万法本如来藏这整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是一个证明就是告诉你说哎，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概念但是不能说哎，因为我是佛所以我说了算不可以这样子吗所以佛陀对于把所有的万法你能拆也就是拆成五蕴、哦、其实五蕴已经能够涵盖所有的万法了他怕我们弄不懂啊又把五蕴啊又细分成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最后呢又总共再把它再拆成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宇宙世界、哦、我们那个身心世界那么所有一切万法是有情无情是我自己或外面的外境所有一切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它每一个都证明给你看这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发生没有办法发生其实它就是不存在那你有没有感受呢诶真的有啊那个是我们的业力你的业力让你感受到了所以这个这整大块啊你也要去跟那个我们唯识里面所学的那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你要能够把它绑定在一起、哦、你要能够把它整个融合在一起啊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受有啊前面的这个地水火风是那个色嘛不管是我们那个身体啊我们有肉有血有骨头有气来外面的世界地水火风全部都一样啊在这个部分互相碰撞你是不是会有感受这个感受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业力。你的业力让你有这个感受，觉得在外面你的身体是这么的真实，你的脑袋瓜里面想的事情是这么的真实，外面这所有的万法是这么的真实。哦，有受，受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今天将要讲的，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或者甚至包括意，去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你会有感受，你有眼识啊。十八戒告诉你，不但去攀了，你听到了这个声音，你会有感受，这个感受就是业力带给我们的。有，那感受是真实的吗？肯定不是，但是你感觉它很真实。所以佛陀每次都用梦境来告诉我们说，梦，他用梦来形容。你在梦里面中乐透的时候是这么的开心，你笑得这么的开心，但睡醒的时候都嘴角都还是笑的，这么的真实，他说告诉你，但是他不是真实的，他让你感觉很真实啊。那个你可能在梦里面踩到一个臭狗屎，你可能醒来都还可以闻到那臭味，这个就是感受，你的业力让你有不同的感受，这感受不是真实的啊。所以那个慢慢后面他会越讲越多，这个缘分啊，这个业力，这个因缘啊，如果我们是凡夫，我们就是一堆染缘嘛，就是污染的缘分，就是业力啦，大部分都是恶业啊，都是造一些恶业。你说善业也好，因为我们很执着，所以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随着这个业力啊，这个业力缠缚着我们，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因为被业力缠着啊，那周身不能动，你根本没办法施展，所以呢你就被这个外境还有被你的那个身体啊全部会束缚住，你被困了，像大闸蟹一样被困死了，你完全没办法自主。但是如果啊你今天修行，像这些大菩萨们啊，佛或者大菩萨们，他们已经出禅如来了，就是他已经啊把这所有万法皆空，这已经证得万法皆空，这个时候他显的是什么？是妙用。欸，他又回到这边来，但是他不像我们被五花大绑的大闸蟹，他呀，因为已经证得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幻，都是如来藏，所以他能够显妙用哦。我们没办法，我们是被命运拽着走，被外境拽着走，那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倒过来哦，他们是境随心转，他的心啊能转境，所以他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而接下来或者是前面的好多堂课啊，我们都是在讲这个证明题。证明什么呢？告诉你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全部都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妄生妄灭，从来没有生过，它也没有灭过，只是我们的业力让我们感受觉得它是真实的。哦，整个佛陀这课程就是在讲这些。那么我记得我们不久之前才复习过五蕴啊，眼睛啊，这个眼耳眼睛色受想行识。那么后来我们又复习了六入，对不对？我记得我们讲说六入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六入是在讲能。六入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是在讲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进入的那个处所。但是这个进入啊，它进入来其实是在讲什么？我能听到外面的声音，能看到外面的色相哦，能是在讲这个能，一个能一个所。所以六入，我记得我们在那个这个放暑假之前不久前我们才复习过哦，也是告诉你说这六入啊也是虚妄的哦，非因缘非自然。我记得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呢去听一下那个录音应该也可以 catch up。 那么再来啊，就来到了我们十二处。我们今天呢就把整个十二处啊看看可不可以走一轮，那么能不能把十二处给可能讲不完，因为法尘的地方啊，我觉得特别啊，要跟大家再讲一下法尘啊。我们先从那个眼睛过来啊，我们先从那个十二，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看的是那个异观的话， 啊，是620页。但是如果你是看那个《梦参老和尚》，我就不知道是几页。如果有同学翻到那一页，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讲那个阿难，如且观此止陀树林或乞陀树林及诸泉池于意云何，是在讲12处开始的眼色处。有没有人找到了那个？有人如果在看梦参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是哪一页？ 515页， 多少？215是吧？五百一 五 十五。 百五百一 哦， 十 五。 五页。 OK，515页。好，大家那个稍微如果在看梦参，就请翻过去。那其他的书就不知道了。他呀，最主要是告诉我们在讲十二处的时候啊，十二处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一直要跟大家讲。他呀是在讲能去攀援所这件事情，因为刚刚已经讲过六入啦，六入是虚妄的。如果今天只是要讲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话，他不用搞十二处，他只要搞那个外面的那个六处就好了。那为什么今天是十二处呢？因为有12个 pair，哦，眼睛是攀援色，耳朵是攀援外面的声音啊。哦诸如此类，一共有六个 pair，所以这六个 pair 啊，就是告诉你能啊，它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哦，能跟所啊，必须是共同存在，要不然呢，它们就是同时都不存在，并不会只有能没有所，或者只有所没有能，这一个重点是十二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你去想啊，你说，哎。如果我今天能看见，我能看见哦。可是因为外面没有色相，所以我现在暂时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这个就不对了。你如果外面没有任何的色相，这个色相包括明跟暗哦，即使你是盲人，你都可以看到黑啊。现在外面没有明，也没有暗，所有的色相都没有了，你根本不会 realize 你有能见的功能，你明白吗？如果外面没有任何可以被看到的东西，你就不会 realize 你有能够见到的这个功能。你看啊，我们现在有眼、耳、鼻、舌、身、意，可以见闻、嗅、尝、觉、知。因为我们现在啊，外面这个应该这样讲吧，在这个宇宙啊，一定有其他的东西是我们没有觉知的。我们可能没有那个第七关，我们现在有五关嘛，没有那第六关或第七个关呢、啊，可以去吸收到那一类的讯息。你就不会知道它存在。你说它是不是真的不存在？其实也不是，只是对我们来讲，它不存在。哦，这个就是能跟所的关系。当你没有能，没有外面没有色相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能见这个功能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没有能见，你没有眼睛，你没有能见，你根本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对于你来讲，外面就不会有色相。明的也好，暗的也好，都不会发生。就像我相信，现在宇宙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讯号、讯息，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那个感官或那个器官能够接收到。那对于我们来讲，那一样东西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子的概念讲了，你们就应该清楚了。所以啊，能跟所两个是同时存在。哦，所以他告诉你，因为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话啊，就不能说，要不然呢就同时不存在。所以啊，像眼睛啊，眼睛啊这个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讲啊，大家可能会有点这个，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在讲这一段时候，大家好像有点五傻傻，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稍微再复习一下，哦，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记忆再叫回来。他说啊，眼睛跟色相，他就在讨论什么呢？眼睛跟色相必须同时存在。那现在佛陀就问，到底是眼睛生出色相，还是色相生出眼睛？他的结论呢，就是眼睛也生不出色相，色相也生不出眼睛。也不是说眼睛啦，就是那个能见啊，能见。我讲眼睛就是能见，能啊生不出所，所呢也生不出能。所以这两个东西啊，根本不存在。这是在讲眼色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逻辑啊，其实不难。我就带着你走一次，看你还有没有办法在那状况内。你想想看啊，他说第一个先破， 他说啊，眼睛，他先告诉你眼睛啊，其实是生不出色相的。如果今天只要有眼睛啊，就能生出色相的话，有 A 啊，如果就有 B， 有能啊，就有这个色相的话，如果有能见就有这个色相的话啊，这个色相。那么他说，佛陀说，好，你看，如果有这个能见，如果有这个能见就能够生出色相的话，你今天转头去看虚空，虚空里面是不是所有里面没有一个色相，对不对？一片虚空它才叫虚空嘛，没有任何一个色相。那你就去想啊，我今天看虚空，虚空里面没有任何色相，那这样子推论的话，应该我这个能见啊也不存在啊，因为能见的这个眼啊可以生色相，那我现在看虚空，虚空里没有色相啊，那没有色相的话肯定就没有我这个能见哦，这是逻辑这样推出来的嘛。那如果没有我这个能见的话，我应该看不到虚空啊，对不对？我应该根本看不到虚空才对啊。但是我现在有没有看到虚空？有啊，我的确看到虚空啦，我才发现虚空是存在的啊。所以由此可推啊，我这个能见的那个见性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能见啊产生色法这件事情啊是错的。那么你倒过来也说，能见啊能够产生虚空，那也是错的啊。因为如果只要有能见就能产生虚空的话，那我现在看色法的时候并不是虚空啊。那照理讲，现在没有虚空，我就应该没有这个能见啊，因为能见会产生虚空嘛。那现在我看到这个色法了，表示能见就能产生虚空，这件事情也不对。哦，他是用这个逻辑来告诉你，能见啊，我们这个眼睛能见，这个能见或这个眼见啊，是没有办法产生色相，也没办法产生虚空的。A 是生出 B 的。哦，那现在倒过来也一样啊， B 也生不出 A， 他告诉你色法也生不出眼见。你想想看，这个同样的逻辑很好推，如果今天色法可以生出眼见的话，那么虚空啊，那你去看虚空的时候，如果今天眼见啊是被色法所生出来，那么你今天转头去看虚空，你觉得你看得到吗？那你应该看不到啊，因为虚空里面没有色法啊，没有色法的话，没有色法就应该没有办法生出眼见嘛，因为刚刚才说了色法生出眼见啊，所以你今天在看这个虚空，照理讲应该看不到虚空啊，但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啊，所以由此而推，色法也没办法生出眼见。那你同样逻辑也一样，虚空也没办法生出眼见，所以眼见生不出色法啊，也生不出虚空。那么色法跟虚空呢，也生不出眼见，它两个互相没办法生出对方，所以这个东西是无生的，无生的非因缘。那么它两个，你说是不是自然呢？其实绝对不是，因为它们两个还有一个 condition 的，这两个要互相同时存在哦，眼见跟色法或虚空这两个要同时存在，那么这个东西啊是有因缘的啊，要必须同时存在，所以有个 condition precondition，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因缘非自然。那讲穿了就是你的眼睛，所以他这一段到底要讲什么，就是告诉你，你的眼睛啊看到了外面的色法，或者是看到了外面的虚空，你看到外面色法，不但不管是你看到的是明还是暗，或者你看到的虚空，这事儿是假的，是虚妄的，是你的业力让你觉得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其实这边这个逻辑就是来告诉你，这整件事情没有发生。你知道这一段啊，佛陀其实他很谦虚的，因为他可以告诉你，我是佛陀，我是觉者，我说了算，你就相信我吧。他不会这么做，他必须对于他所有的论点他都要加以证明。那么前两天在上海啊，有个同学他跟我讲，他说啊，哎，老师，我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之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东西这件事，他说你之前告诉我们，你就不要去，你就不要跟他对抗哦，你就放掉所有的想法， 放掉你所有的这个知见或你的价值观，你就放开，你就非常open-minded， 你就去接受佛陀的这个逻辑。他跟我讲说他最近走进去了，他以前一直想要对抗嘛，因为佛讲的这个东西就跟他学的这个逻辑，或者我们成人世界的逻辑，或者我们就是这个人的世界，或我们所教的一些法则完全是天马牛不相干的。他说以前没办法接受，他说但是随着楞严经一直念一直读啊，他说他开始慢慢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执念，或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放下。他说很容易我就走进了佛的世界，他说我走进去之后我觉得里面的逻辑好简单哦，他说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子啊，对啊，这东西真的不存在啊。他说为什么我以前这么痛苦完全没办法接受，我说对 you got a point， 我说恭喜你，我说我在两年前啊，刚开始要教楞严经的时候，那个文经介绍我这部经文，来，我进去看那个七处真心，我说我的头都要爆掉了，我说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明白，我也走不进去，这跟我的生活的世界实在是差太远了，我走不进去。但是随着这两年的时间，我抓到那要点，你不要跟他对着干，你不要跟他抗争，你就是把你所有东西放下，能够很 easy 的走进去。那我就想到前两天上课，我们上小班的课，我觉得 Carita 有个跟我讲一件事情有点醒我哦。他说其实我在这个看经文的时候啊，就是一种禅修，我就是把我自己给放掉哦，随着我这走到这个经文的世界，那么也是慢慢慢慢的在放掉我的执着 focus， 找到我自己的那个 awareness。 后来我就想说对啊，我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为什么我每次都闭着眼睛讲，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禅修，我也是完全放掉了我人世间所有的执着，我不要看我的笔记，那笔记都是人世间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讲出最好的东西。我平常在准备的时候当然需要这些，可是真正在讲课的时候你就放掉，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掉，你就能够 present 出最棒的东西来。我开始慢慢慢慢理解到，所以整个楞严经的训练，你别先说其他的，你有没有办法真正觉悟或证悟啊？我们先不谈到那个点上面，你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就是一个 purifying 的过程。你要能够坐在这里啊，进去看这经文，其实你已经在禅修了，你已经开始把你世俗的很多的障碍，你的 worry 很多的东西，你就已经把它放到一边了，你给你自己非常安静的60分钟走进佛的世界，其实这也是一种禅修。禅修不见得一定要坐在那里然后照明就仁波切的方法，那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对于初学者那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但是禅修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也有动禅嘛。所以你在念习，你在这个我不敢讲深入经藏，我们在学习这个经文啊，在里面 study 的时候，你在思考，你在学习的时候啊，你再去思维，我不想讲思考，我觉得那个境界法师用思维两个字我觉得很好。你就是在随着这佛的逻辑走进去，在思维的时候其实你也在禅修。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让你的心能够静下来。那么一步一步你的觉知就会出来。这个时候啊，当然你要坐这边够久嘛，那这个时候你进入的是他那个法性，就不只是法音咯。法音就是我们听别人在讲法，我们听境界法师讲法，我们听谁谁谁讲法，你听到是法音。当你心清净，你跟他契入的时候，你得到的你契入的是法性哦。但是你得坐那够久，所以啊，我那天听 Carita 这样跟我讲，我也很开心。我想说，哦，那这样子，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有禅修好几个小时呢。哦，难怪，哎，其实我有功夫有进步哦。我不管在外面怎么去。怎么疯啊怎么玩，我回到家我只要一坐下，我 any point anytime 我就可以马上进入，心可以立刻下来。哎，那我发现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的成果。哎，我有看到有成果，所以我很开心。 其实是鼓励大家，就像Elaine刚刚讲，他慢慢慢慢能够点头了，他听我的录音，他慢慢看《楞严经》里面内容，他竟然能够点头了，表示他的心啊开始清净了，他那些执念他开始放下了，他能走进佛的世界。而且啊，你放下执念啊，你不会只放下一个点啊，你会全面性的执念都会开始降低，你不会只对于说，哦，我可以进入佛的世界了，我不再执着的说我人世间一些逻辑。当你在放掉这一层的时候，其实你很多的贪嗔痴你在同时间也在放掉，也在放掉哦。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前两天我们在上上海的楞严经的时候，同学跟大家分享的。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个耳朵啊，耳朵很简单啦，耳朵声音这一段蛮简单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们啊，因为在讲能跟所嘛，能要去攀缘所，所以这个你能啊，你能听你的，你能听的这个耳，能够听到声音，肯定你的这个闻性啊，就是你的能闻啊，你要能够跟这个声音有所碰撞嘛，你要有 interaction, 你要有 overlap, 你要 crossover, 你才有可能听到这声音嘛。这个是佛的定义，这两个东西如果没有碰撞的话，你凭什么说你听到他的声音？就你没有接触啊，那你凭什么说你收到了这个讯息？你肯定要有接触，要有碰撞啊。所以他就是在用这个例子告诉你说，哎，那个食堂啊，那些和尚在煮饭，煮好了饭就开始敲锣打鼓叫大家去吃饭。那个佛就跟阿难讲，他说你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了，对吧？那么你说你听到了，那我就要问你，到底是你那个能闻的耳朵，那个能闻的那个闻性跑到了那个鼓啊，那个钟啊，敲锣打鼓那个鼓声的旁边，还是鼓声跑到你耳朵来？你们总要中间要碰撞，对不对？他说好，如果你今天你说你耳朵啊，那个闻性跑到了那个鼓旁边去，哎，听到了，那为什么隔壁穆建连啊，可能还有这个迦难啊，迦叶尊者啊，谁谁谁，还有佛陀我讲话，那你为什么听得到？照理讲你的闻性已经跑到钟旁边去，你应该听不到我们讲话了，对不对？表示你闻性还在这儿啊。那倒过来呢，那个钟声跑到你耳朵旁边的话，你说啊，对，钟声跑到我耳朵旁边被我听到了，那请问为什么你阿难听到，那其他所有的和尚每个人都听到那个饭敲敲钟的声音，每个人都去吃饭，表示声音也没跑到你阿难耳朵旁边来啊，表示这个碰撞根本没发生。所以这碰撞没发生，你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这是佛的逻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 make sense 的啊。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你觉得你听到声音啊，那只是一个业力让你有的感受，但是这个能闻去攀缘，听攀缘那个所闻啊，耳朵去攀缘，能耳朵的闻性去攀缘的声音，而吸收到了这个声音，这件事情是虚妄的。这是第二段所讲的。好，再看一下第三段啊，鼻子。鼻子啊跟舌头这两段特别简单，这两段比较简单，比较难的啊是那个身跟意啊，这个我们慢慢会复习。鼻子啊跟舌头呢，他说鼻子也一样，你看啊，鼻子是我们有这个嗅觉，对吧？嗅觉要去闻外面的气味嘛，所以你看啊，嗅觉跟气味，他意思是说我只要证明嗅觉不存在，或者说气味其实根本不存在，那么嗅觉可以去闻到气味这件事情就黄掉了，就没了，对吧？就不可能发生。所以第三跟第四啊，它都是证明，一个是这个味道根本不存在，要不然呢，有一个是 smell 那个不存在，另外一个是 taste 不存在。我们先看那个鼻香，那个鼻子闻到香味，那个香气啊，那个香气那个气味，他说那个烧檀沉香啊，沉香啊，那个好的沉香啊，你看家里有那种好的沉香，很细一根啊，而且沉香可以烧好久，虽然好细，它烧到好慢啊，那个就是上好沉香。嗯，那个沉香烧了之后啊，那味道飘好远，很浓郁。所以佛就跟他讲说，你今天在我们前面烧这个沉香啊，他们这个大家他们有好的沉香在烧，他说沉香烧了，你闻到的味道，而且啊，这个整个释罗伐城啊， 40里内的人同样都可以闻到这个味道。那佛就问阿难啊，他说你觉得这个沉香啊，到底啊是从那个沉香的香味啊，那个 smell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你就要去想想看，这个场景里面有哪一些东西？这场景里面有一个沉香木，对不对？还有什么？你的鼻子要闻的那个鼻子，还有呢，就是这一片虚空。你就念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要往往去问你自己的场景啊，里面到底有哪几个元素啊、一个是这个檀香木，一个是鼻子，一个是虚空。所以就问你啊，这个 smell 这个香味，檀香的气味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是从你鼻子生出来的吗？如果你从这个是从鼻子生出来的话，那应该叫鼻香啊，那不应该叫檀香或沉香啊，或沾檀气啊，沾檀香，对不对？而且不能从鼻子生啊，因为你说鼻子去闻这个味道嘛，那闻这个味道，那个东西一定是外面的外来物啊，不可能是鼻子自己生出来的。所以鼻子生出檀香的这个气味，这个东西就是打叉叉，不可能发生啊。那还有什么呢？空气，虚空有没有生出檀香？他说，如果你这个虚空生出檀香的话啊，虚空生出檀香的话，那应该你不要点这个檀香，就应该一直有这个香味啊。你为什么现在要点这个檀香才有？表示一定跟檀香有关，一定跟这个檀香木有关，对不对？绝对不是虚空就这样莫名其妙可以生出檀香。所以虚空生出檀香味这件事情呢，有哗叉叉。再来呢，檀那就只有檀香木啦，檀香木生出檀香吧，大家心里想。他说那也不对啊，他说你这檀香木啊，烧了以后是不是有烟？那个木头就转成烟了嘛。那那个烟呢、啊、才有香味的。可是你看啊，四十里外没有那个烟也有香味啊。那表示什么？没有这个檀香木也闻到香味啊，所以好像跟檀香木也没关系啊。所以那现在这个香气根本就没有被这场景里面任何东西都生不出这香气啊。所以表示这个香气根本是无声的。那也表示什么呢？这个木头啊，就是说我们鼻子啊闻到香味这件事情是假的，因为香气根本不存在。就好像两根芦苇或两根筷子这样靠着 each other 才站在那里，你现在一根筷子已经倒了，跟你讲这个筷子不存在了，那另外一根筷子肯定也倒掉嘛，就是这两个筷子撑在那里站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哦、所以他就是把证明那个香味不存在，那么鼻子闻到香味这件事情呢就哗叉叉，就是不可能发生、哦、那你感觉你闻到味道那东西他告诉你是假的啦，就是你的业力让你觉得有这么回事儿，你闻到好香好臭，那是业力。所以你看啊、哦，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受啊，就是你感觉你闻到味道了，而且欢喜或者是不欢喜，就是你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个受啊、哦，照境界法师讲的话，他说这个受在唯识里面讲，其实它就是一个业力让你的感受，你的识啊。他说你有鼻识对吧，鼻识有分别啊，后来十八界其实那个鼻识的分别是什么，就是喜欢或不喜欢，就是对你来讲是正面或负面，爱或不爱，爱取有嘛，爱或不爱，那个就是这个受，那个受啊，就是说应该是这样讲，那个受是先让你舒服或不舒服吧，应该这样讲，舒服或者是不舒服哦，那个是这个受，后面呢才会有你的意念第六意识跳进来说，哎呀这个东西舒服，我真喜欢啊，我好爱啊，而且我想要把它带回家等等后续发生的事情，这个等到我们等会去讲法尘的时候啊，再继续讨论。那么再来咯，那个舌头是不是尝味道，舌头尝味道，他也告诉你啊，这个味道啊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这边就在讲啊，说哎，这个阿难他们呢、啊，经常去这个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乞讨吧？他们是乞士，对不对？乞士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讲那个以前，我记得在讲《阿弥陀经》还是《心经》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乞讨那个乞士，乞讨的乞啊，那个乞并不是说他是要饭的，他其实是乞士。阿罗汉其实有一个 意思其中一个叫乞士，那个乞讨啊的乞啊是说是向人家那个 要吃的嘛，但是那个士是什么，是有学问的，也就是说这一群是非常有修文非常有这个学问的这一群乞士啊，绝对不是穷要饭的，他们是很有学问，他只是这个是个非常尊贵的尊贵的习俗啊，这么他们一个戒律就是出去啊，为什么佛陀要让他们去乞用乞讨的方法，就是今天就要随顺因缘，你今天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不可以有自己的喜好，那么你讨了五家还是七家，如果没讨到对不起，你今天就结束，你就休你就关门了回家了，你没得吃了，为什么你会讨不到，因为你没有这个因缘，你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善缘，你累世累劫没有跟人结善缘，所以你没办法讨到这个东西、哦、所以为什么福慧要双修，你只修慧不修福的时候，你累世累劫只管你自己，不跟人结善缘，你不帮助众生，你就像罗汉脱空钵，你看那个阿罗汉去脱钵的时候啊，对，那个字叫脱钵，不是乞食，叫脱钵，去脱钵的时候要不到东西，你要能要到东西，人家给你东西，给你好吃东西，你要有福报，你要给那个众生有因缘啊。那阿罗汉跟众生没有因缘，他就没有因缘，他怎么会给你饭吃，他可能其实很想要布施你啊，但是他很想要供养你，但是你去敲门的时候，他可能刚布施完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他就刚出门了，或家里没菜，诸如此类等等，你跟他没有这个因缘就没办法，就要不到，就托不到，没有办法托钵，托不到东西哦、所以他说你们去托钵的时候啊，会碰到那什么苏洛提壶啊，这些都是好吃的东西啊，最上等的那个叫做提壶。那么他说啊，那个佛陀就问他，那你吃到这个酥的时候，大概酥油吧，你吃到这个酥的时候、哦、酥油做的食物，那么你啊吃到这个酥的味道，请问这个酥的味道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是佛陀问阿难啊，就要讨论。他说你看现在场景、嗯、又来啦，这整个场景有什么呢，一个就是那个酥做的饼嘛，对不对，或者那个酥油或者什么那个酥的食物，一个食物，一个呢就是你的舌头吧、哦、肯定那个嘴里面那条舌头，再来呢就是这个虚空嘛。那你这个酥就要讨论说你尝到这个酥的味道，酥的味道那个从哪里出来的，第一个是从你舌头生出来的吗，他就说啊，如果这个酥的味道是从你舌头生出来的话，那你今天舌头，你的舌头就是生出酥的味道。那等会儿你转头又去吃黑石蜜，一种蜜糖，你去吃黑石蜜的时候，你照理讲应该还是尝到酥的味道啊，因为你只有一个舌头嘛，一个舌头一个体嘛，你就是这个舌头你就生出酥的味道，你照理讲吃黑石蜜你还是应该只还是吃到酥的味道，结果不是啊，你吃到了黑石蜜啊。那现在难道你有好几条舌头吗，还是你这一个舌头有好多个体，两个都不对嘛。所以说味道由舌头生出来，就食物的味道是由舌头生出来，这个是不对的、哦、那再来呢，再来他说，那另外一个他说、啊、那我知道了，另外一个他说哎，那是从食物生出来的，那食物生出来的，食物自己生出味道，自己尝自己分辨，那就算这是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也不关你阿难的事情啊，对不对，跟你舌头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就没尝到这味道啊，那个食物自己有，那个食物自己有味道，自己会发出味道，自己能尝也不对啊。那第三个呢，如果是虚空生出这个味道，那虚空生出这个味道好像也不对哦，虚空生出这个味道，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吃一个东西是咸的，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你说是虚空生出来，那应该整片虚空全部都是咸的，那么你舌头伸出去也是咸的，那个脸啊应该感觉很咸啊，整个感觉都是泡在咸海里面一样，结果是不是，也不是啊。那么而且就算好了，这个咸味真的是虚空发出来的，那你过一会儿你就去尝甜的，你应该还是尝到咸味啊，那不是啊，你尝到甜的时候就又尝到了甜味啊，那所以表示虚空也没有发出这个味道，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个味道啊根本没有生出来，这个味道是生不出来的，那么所以你感觉你的舌头去尝到了这个味道，他说这件事情啊 是虚妄的，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所以眼、耳、鼻、舌，那么我们再把身体啊重新复习一下好了。那么今天上完身体，我记得上一次大家就是已经搞不清状况了。我想想看，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先在这边停一下好了，我先复课好，不用讲这么多。身体啊是这样子的，平常我们的身体啊是要去触摸外面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的身啊，你要去记得哦，身体是我的身体啊，要去触摸外面啊，这个那个眼耳鼻舌身嘛，身对于是。去感觉外面的一个被我触到的东西，这边这个触字呢其实就是触觉，我的身体啊要去触摸感觉触觉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任何一样东西啊，所以这个啊就是时候啊应该是要说，哎，我的身体啊去触摸去触摸外面的东西。但是呢他这边用的例子很有意思，他自己去触摸自己的头哦，这个就有趣了。他不是去触摸一个，他阿难不是去触摸一个衣服或触摸一个桌子或触摸他自己的手机，他是触摸他自己的头，他也不是触摸别人的头哦，他是触摸他自己的头。所以这就有趣了哦，这个例子就有趣了，因为你自己触摸自己的头，你不能说他不是触啊，你不能说他没有觉知啊。那后来就在讨论这个觉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触啊比较难一点，我们就等下个星期，我们下星期继续上啊。今天这堂课是补上个礼拜没上的课，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三我们继续上楞严经，我们呢、啊、把这个身体触摸啊把它讲清楚之后呢，我们讲法尘，法尘啊。让大家一定要去复习我上次发出来那两段，一个啊就是告诉你法尘啊有如梦境，进进出出的那一段一定要把你们讲懂啊。然后呢会讲说这个法尘啊，或者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可以往外缘，但是回来逆流是流不及地，没有办法去 access 我们的那个意识的那个法尘啊，或者没有办法回反过头来这个攀我们的一根。那么我们会把这边都讲完之后呢，好，下次我们先讲身体，然后去讲法尘，讲完之后我们就再来回得过头来证明啊法尘其实不存在啊，你的意去攀援法尘其实不存在。那么我们还会多讲一个课，我们会跟那个上海的班的课进度一样，会多讲一个就是什么叫做演示啊，就告诉你说我们会进入第十八界，不是第十八界，十八界前面的那个眼色眼界这一块，我们下一堂课会把它讲完。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是下星期三的晚上九点。